第二十八集，我做噩梦。季行辰将加在咖啡里的鲜牛奶隔水加热了一杯给我，我看着又回到书桌前的季行辰喝着加过糖的牛奶，从此刻的相处里品出一丝与家同温的温馨的感觉。这就是有爱人陪伴的感觉吗？是19岁的我向往却没经历过的。我突然觉得在正确的时间线上，如果我注定会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与沈瑜分手，和季星辰在一起也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然而现在的时间线又乱又糟糕，我理不清楚。比我还心累的是我25岁时的爱人。亲身经历过方知不易，没做什么实事的我上个破班都累得烦得要死，何况是这个点还在工作的季星辰。你忙的话就别来我公司了，遇到处理不了的事儿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季星辰很轻地应了一声，顿了顿又坦然道， 你的公司有我的参股，也涉及到了我的利益，我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25岁的你，公司被你搞破产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。 陈哥哥，原来你也挺现实的呀。其实季行辰完全可以将付出全说成为了我，卖惨他有多不容易，调动我的愧疚感。我才跟他说过我吃着套路来着，可他并未这样做。我一发觉比起示弱讨巧，我更欣赏季行辰这样坚毅有担当的处事风格。我虽然调侃他现实，心里却暗自定下了心性，对工作有了承担的心思。被调侃的季行辰一脸无所谓。 深爱和保持理智不冲突。 我一直很抗拒了解季行辰和25岁的我之间的感情。可能是被当前的氛围感染到了，想到一直以来的迷惑，起了探究的念头。在我看来，25岁的我对季行辰有种游离的在意，那些腻味的称呼、消息置顶之类的小细节，在记满严肃工作事项的本子里偷偷写他的名字，甚至于公司的起名。你跟25岁的我到底是什么相处模式？你觉得25岁的我不喜欢你？ 相处得很好，你曾经的你对我也很好，但你从不会和我聊这些。我其实看不懂25岁的你。喜不喜欢这类问题，从前都是我问你，也只有在我问你时，你才会给出答复。 季行辰也像是从对话中剥离了出去，仿佛一个旁观者般评价道， 你比我更理智。 理智？我听笑了，有些看不起连感情都吝啬给予的25岁的自己，实名拆台。信我，都是装出来的。25岁的我对你有着至死方休的心动，我在梦里感同身受过。但这话说给季行辰听，未免过于残忍，令我觉得现在的我的存在很多余。我跟季行辰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原想着陪他加完班，在放松的舒适状态下，先前还入睡困难的我竟不自觉地睡了过去。我并不知道我睡着后会说梦话，季行辰大概也不知道，所以季行辰在我皱着眉头念着晨晨时，伸向我的手顿住了，停下了叫醒我的动作。确切地说是25岁的我在说梦话。大抵是因为这两天我总是 Q25 岁的我，25岁的我显灵了。我睡得极不安分，偌大一张床都不够我折腾的，寻找着什么似的从床的左侧翻身探向右侧。睡着后眼睫都还在抖，呼吸粗沉， 好像下一秒就会惊醒过来。季星辰单膝抵在床边，放轻了动作，在我的额头上安抚地摸了下，俯身轻唤道： 又做噩梦了吗，李宇哲？ 被唤到的一方如同终于寻找到猎物踪迹的野兽，将近前的人一把拖扯进了怀里。季星辰重心不稳地被带动，反应迅速地用手腕做出了支撑，将摔倒的冲击力散到了床上。这一下动静有些大，何该将我闹醒了。然而我只是闷哼了一声，紧锁的眉头在他掌心的余温下舒展开，将脸埋进季星辰温热的颈侧，亲昵地蹭了蹭，呼吸奇异地平稳了下来。季星辰容忍了片刻后，挣动着一语脱身，不肯独自长眠的怨灵再度不安息地作祟，以同睡时养成的惯性反应将他紧紧地纠缠在了身下。季行辰垂下视线，与近前熟睡的男人无声地对峙着，灯光温吞，落下的影却棱角分明，眉目深邃的男人半张脸隐在暗处，有种不清晰的割裂感，曾经闭着眼可以描绘出来的面容亦像是降低了分辨率，在他的心里逐渐失真。 李宇哲，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？ 季星辰回想起19岁的我提过的喜欢温柔与示弱，声音轻轻的，带着祈求的意味。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 熟睡的人不会给他答案，清醒时说着厌弃，这会儿又将他抱得那样紧。季星辰又推了一下缠在他身上的臂弯，男人薄薄的眼皮颤动了下，眉心躁郁的频起，复又在一个呼吸间恢复安定。不论是被声音吵到还是被驱逐，只要季星辰不抽身离开，这只守着宝物的恶龙就不会恢复成清醒时的样子。季星辰静默地将手举到眼前，看着指尖戒指上的暗纹，刚刚我叫的是他的名字，所以这一刻的我是他的所有物。季星辰在心里怀念起自己25岁的爱人，在睡梦都很警觉的男人在将人稳稳留住之后，一改方才的凶戾，像只丧家的流浪狗似的蜷缩着高大的身体依偎在他的怀里。季星辰回抱的动作轻到不着力度，亦不想将他的所有物吵醒。这一夜，我和渐行渐远的男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抱在一起睡了一晚，是我自穿越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。次日，我和季行辰一同在闹铃声中醒来，醒来的我还是19岁的我，25岁的李宇征倒像是虚妄的幻想一般变得无迹可寻了。我们肢体相亲，曾经习以为常的密切情景带来了恍惚。季星辰睡意迷蒙地看着我，嘴角以委屈的弧度向下撇了一下，抓着我的衣襟，眷恋地蹭着我的胸口，仿佛前几日的一切只是一个无趣的梦。